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懂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好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